OK，我们开始今天读书会。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读书会。虽然我们其实花了蛮长的时间，进度也断断续续的，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2个月之后能够重新再使用礼拜六晚上这1小时的时间来看，这本书。我们也相信这本书是你在教会中赐给我们的恩典，就叫我们花的时间是得益处的，求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欢迎仁德加入。仁德可能之前都没有跟我们一起读这本书，不过我觉得也没关系。先也许试着看看，也许以后可以加入我们。我们是用那个 Ferguson 的《Holy Spirit 圣灵论》这本书，这一章蛮长的，尤其今天这个段落蛮长的，主要是讲到圣灵的恩赐，或者你要说灵恩也可以，特别是圣灵在教会之中服事的恩赐，Gifts for Ministry，也是这一章的主题目，所以上次我们讲到，上一次是讲什么？上一个段落是讲说方言，OK，这个段落是讲 prophecy 或说预言，或我觉得比较正确一点的，翻译应该是说先知的话语，不管这话语是不是预言，还是其他上帝要先知所说的话，OK，所以我们就看这本书里面，Ferguson 的讲的，你们都应该注意到 Ferguson 为什么会花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处理这个议题，特别是说预言或者说先知话语。就算你们不知道这个背景，你们大概也可以体会出，因为我们的背景，我们在教会中的背景，让我们应该很熟悉 Ferguson 在这边所讲到的一些现象。就是，我觉得特别对台湾的基督徒来说，如果教会中有人说他会说预言或说先知的话语，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甚至这个是可以学习的，甚至说预言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的特征，应该有的标志，是应该要追求的。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不知道，也许你们的领受是不一样。我觉得在一般台湾的教会里面，这种恩赐，这种属灵的恩赐，如今仍然在教会中例行的持续，例行的进行，是理所当然的预设。但是 Ferguson 在这里处理的就是，不见得是理所当然的预设。当然，也按照改革中。如果你有个救赎历史的概念，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提到过，我们也不应该那么理所当然的以为这一些灵恩，我们甚至可以不要说这是灵恩现象，圣灵的恩赐，我们也可以承认这是圣灵的恩赐，我们不会那么理所当然的就以为这些恩赐如今仍然持续，例行的持续在教会的事工 ministry 之中。当然，你要更细腻一点的讲，你可以说这不是否认圣灵的恩赐，也不是否认，甚至不是否认神迹。但是我们会认为这样子的事、这样子的现象、这样子的恩赐、这样的迹象，好了，或 signs 记号，在教会中，在教会的服事之中已经停止了。所以 Ferguson 在这边特别的，处理一个人他的观点，关于就是，灵恩在教会中仍然延续的概念。这个人你们也许听过，中文的翻译是，对不起，Gooden，他中文翻译是什么？他的名字是，对对对对对对。Sorry，格鲁登。 格鲁登这个人其实是蛮有影响力，他也是西敏毕业，他有西敏博士学位。他是一位，广义来说，也许你可以说他是倾向改革中的浸信会神学家。他写了《系统神学》，也是很有影响力。当然是，甚至不只是在台湾，因为他的《系统神学》被翻译成中文，不只是在台湾，在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教科书，《系统神学》教科书。但我就先讲一下 Goodwin 这个人，我。其实我会说，他有一些东西的确是可以造就教会，譬如说我们之前彼得前书的注释，我有很多是用他的注释，我觉得他注释写得很好，但是他神学我会认为的确出很多问题。那今天我们会看到其中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问题就是，他是最近几年坚持只在永恒中顺服父的神学家之一 ，OK， 所以那个我们在其他的课程上有讨论过，为什么那个是很，已经偏差了正统的三义论。OK， 但我们今天特别是看他，这是 Ferguson 和等于是和 Gooden 的对话，或者对他的其实还蛮尖锐的批判。OK， 好，我 Ferguson。先讨论到底什么是先知或 prophecy 或 prophesy 说先知话语，在旧约里面的先知话语，我觉得你可以把预言把它兑换成说先知话语，就是透过一个上帝所指定的人，这个人他的名分或者职位叫做先知 prophecy 说上帝话语的人。甚至先知这个名词都可能有点误导，因为先知好像就是他唯一就是他预先知道，但你就把它想成说上帝话语的人，所以他就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上帝的代言人说上帝指定他要说的话。所以先知在旧约里面的公式通常是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而你就按照这句话来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 right？ 如果他说的话终究证明不是耶和华所说的，那他就是假先知。OK， 但在这个概念之下，也认知先知定义上就是一个人，上帝定义透过某一个他所指定的人说话，但这无损于这人说话的权柄和真实和无误性，是透过人，所以就一个层面来说，的确他是人说的话，就另外一个层面来说，他是人说上帝的话，所以你必须先知说话的概念，你必须要维持这两个，是上帝的话，是人说的话。那在新约里面呢，新约有差吗？Ferguson 在这章里面重复强调是，其实就一直到大约一个世纪灵恩运动兴起之前，传统教会，尤其是宗教改革的教会，清教的教会总的对先知或先知恩典的认知和新约的先知和旧约的先知认知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尤其是如果你一旦理解新约是上帝的启示，或者上帝启示的总和或 collection 或者大全，新约就是上帝的话语，那么在新约里面的先知就如旧约里面的先知传递的不过就是上帝的启示，就如同讲道一样传上帝的话语。 So 也就是说，先贤们的认知，当你说 prophecy 或 prophesy先知的话语，其实那个和说上帝的话语就是同等的意思，其实就是讲道。有一本著名的书 The Art of Prophesying 是William Perkins 清教徒伯金斯17世纪写的书，它基本上就是一本讲道手册。 So The Art of Prophesying 说先知话语的艺术，如果你直接翻译，不是教你怎么说预言。就是好像你到有些教会，他会给你上一些课，或者给你一本说预言的手册，不是。虽然他的 title 是Art of Prophecy。OK， 这个是一直到大约一个世纪之前教会的一致的认定。但是现在则有人认为，先知说话，新约的先知说话与旧约的先知说话有不同。也就是说，先知在新约里面说话有两种 two levels， 有两种水平。OK， 就此论点的代表人物是 Wayne Grudem， 还有他的一些倾向改革中浸信会的好朋友吧，像 Piper 牧师，他也持这个观点。据我所知，就是有所谓的 infallible 和 fallible prophecy 之间的差别。无误的先知话语和有可能发生错误，有可能会错的先知话语。对，在第206页，那个 Ferguson 有提到，说 Gooden 有一个认知 ，Ferguson 认为是错误的，就是，他会说，先知这个字或这个字的定义是有其希腊文化外邦的背景。希腊文化外邦背景其实就是要佐证他的这种想法，就是当新约的人说先知或先知话语，讲到这个东西，讲到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的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是来自希腊的外邦的文化，而希腊的外邦文化总是认知，如果有人说先知的话语话，他可能会犯错，因为他究竟是人说的话。那 Ferguson 说 ：“No， 我们应该认得出来，在新约作者里的心目中，或者在他们自己的认知里面，当他们讲先知，他们的自我认知是来自旧约圣经的范围，就是希伯来的范围，不是希腊外邦的背景。也就是说，他们认定先知说话是来自于上帝的默示 （divine inspiration）。中文版的翻译是那个你们的中文版里面的用词是神圣来源，但是其实我觉得更直接翻译就是来自上帝的默示。因此，如果他真的是说先知话语，就必定是无误的，虽然是人说出的话，跟旧约一样。Okay， 在这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206页所提到，就是 Gooden 认为，那个以弗所书2:20的那个使徒和先知是指两个不同的职分。Okay， 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面。对不起，他认为使徒和先知是指同一个人，是两个用词指同一类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读的时候，我觉得正确的理解是使徒和先知是两种不同的职分，两种不同的人。OK， Ferguson 说，新约的使徒的确是具有旧约先知的性质，他们得到上帝的启示，说上帝的话，但不见得就是完全就是旧约的先知，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职分。这个重要，等一下大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So Gooden 的他做出的结论就是，所以当在新约里面，当一个人说先知话语做先知的时候，他可能有一种是完全无误的，有一种是可能有误的。你听得出来为什么他要说使徒和先知其实是指同样的人？这个跟等一下会提到他自己的圣经论，其实表面上是没有错的。他也认知先知既然是上帝所默示的话语，就必然无误。那么要这么说的话，他就必然要说，那使徒所领受的启示是无误的， 但是如果他又要说使徒和先知是，那又有一些先知的话语是无误的，和有一些又是有误的，那么他就必须说，OK，那有一些人说先知的话语，虽然是同样的人，但是有可能是有误的。到目前为止，这个大概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 Ferguson 按照他所归纳出来的，认为 Gooden 主要有四个论证，可是四个论证在书中那个 Ferguson 都有所辩驳，我觉得还蛮有力的，但不见得是他的原文 Ferguson 的原文，其实就我觉得写的有的时候很迂回，有的时候不够直接。就有的时候你会啊，你要读2次，你才搞清楚他在说什么。所以我在想，你们读中文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但在讨论这四个论证之前，或批判，按照 Ferguson 的批判 Goodham 的这四个论证之前，大家对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OK 吗？疑心 OK 吗？ 就如果你讲了他的叙述就很迂回，那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就抓重点，真的有点给他比较困难一点。 Yeah，我好像之前有提到，就是 Ferguson，我觉得他讲道实在是太厉害了。I love Ferguson，他的 preaching。但是作者，我有点持有保留。他不是说他写的东西的内容 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但是他表达的方式，我觉得有的时候过于迂回，过于太模棱两可，过于预设太多而没有多加的就直接解释，有点像他讲到一半，有的时候讲到一半不解释，全部是很有力的，right？因为会哦，让你，可是写这些，尤其是关于教义性的东西的时候，我倒是。我倒觉得读有的时候读约翰·欧文会读比读喜欢约翰·欧文的 Ferguson 还要简单。Anyway，OK，吴大哥，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在想说，那个一眼有两个水平， 嗯， 两个水平，他在想这个是那个 他的 什 意 么 思其实 是 就 怎 是 么 说， 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所以 Goodham，哦耶，好，我在。Gooden 的进入就是他想要说，现在仍然有说预言的恩赐，right？但是其实他也必须承认，我们都看得到，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哦，他有说预言的恩赐，可是很明显的他说错了，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要说，他又要维持现在的这个恩赐仍然在教会中有，而且是来自圣灵的，可是你要说。会有错，所以他就要有一个论述，他就要解释。所以他说：“OK，有一些预言是无误的，就像使徒的讲的话，因为他也必须，因为他也承认圣经的权柄。但是有一些预言很显然是会有可能，不见得一定会发生错误的，因为这是他最终会述说，因为这是受到人的因素掺杂在其中。”但是他仍然要说，这个仍然是讲先知的话语，就像我们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教会中理解说，如果你要说现在仍然有人要说先知话语或说预言的话，其实你就是用这种进入来理解，不是吗？因为在教会中说预言的人会时常会发生错误，你怎么说？你不会说他不再讲预言，你不会说那不是来自圣灵，你会说哦，那是因为有人，那是预言，但是是有可能发生错误，也时常发生错误的预言。 他大概就是这个的意思。好，我们看一下那个他的论证，就是按照 Ferguson 的归纳，所归纳出来的 Goodham 的第一个论证。OK， 第一个论证，其实 这四个论证有一些，其实有一些互相重叠，因为 都在解释几段那个 key text， 主要的经文。主要的经文主要是来自《使徒行传》十一章和《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Agabus 这个雅加布这个先知他说的话。OK， 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八节里面的经文讲，中文翻译也翻译出来，他说雅加布是借着圣灵，透过圣灵，by the Spirit， OK， dear to。Pneumatos 借着圣灵指着说天下将有大饥荒，而这预言十分正确， 而初代的教会就是按照这个预言采取了一些行动， right？ 他们就捐款什么什么什么，要周济这些临到大饥荒的人，所以这个预言是真实的，也印证它的确是真实的。OK， 但 Ferguson， 对不起 ，Ferguson 指出 Goodham 他在这边讲说，相较于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一节那里的，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一节，如果你有圣经打开的话，就是雅加布这个先知在那里又出现了，多年之后在那里出现什么？他又发了一个预言，他发的预言就是。这人要被捆绑，要如此的被捆绑，然后由犹太人要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这是讲保罗即将要上耶路撒冷会遭遇到的事。在 Goodham 的理解之中，这两种预言都是预言，但是却是可能犯错的预言。Okay， 虽然第一个预言没有错误，但是第二个预言，等一下我们会看 Goodham 认为雅加布讲错了，因为在细节上有错误。 Right， 你们读这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得出来。那为什么会有错？因为雅加布他不只是领受了上帝的启示，他也参与了个人的因素在里面。尤其是在第十一章那边讲说他是借着圣灵，他没有说圣灵如此说，但是反而在二十一章 Ferguson 这里提出来很有趣的，二十一章是圣灵说，雅加布说圣灵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他上到耶路撒冷会被捆绑起来等等。 So， 你们可以补充，但我在教材里面做的是 Ferguson 对这个论证的评论。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按照表面用词上看来是比较不直接圣灵所启示的，就是借着圣灵，不是雅加布自己说圣灵说，这个反而是真的预言， right？ 也就是说一个可能是他个人的因素参与在其中比较多的预言反而是没有错，你懂我意思吗？但是另外一个先知他自己说圣灵如此说，在 Goodham 的认定之下反而出错了。但都是预言，我们应该都把它就是延续 Goodham 的论说，就是都是预言，但是是可能错也会有错的预言。那Ferguson 在这里提到一点，就是那如果你要这样理解的话，这种可能错误 fallible prophecy 和旧约里面那个假先知讲的话有什么差别？就是古人你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讲？其实如果这样子认定的话，其实雅加布在特别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当他说圣灵说，可是圣灵在你的认知之中没有这样子说，因为错了嘛，没有，就是他细节上搞错了。那 他其实按照旧约的定义，他就是假先知啊。可是 Gooden 又不愿意这么说，因为所以错误的预言和假预言到底有什么差别？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就说，你不要说这个是预言，只是可能发生错误，而说就是它就是假预言？啊，另外一个 Ferguson 所指出来，这论证上边，有的瑕疵就是这些说预言人和听他们说预言的教会、初代教会圣徒们，似乎没有你 Gooden 所认定很理所当然，他们也以为这些预言是可能发生错误的。也就是说，雅加布他没有说，我有些感动，所以我对你们，这是将来可能发生错，你们就听听，给你们参考，但是可能会发生错误。看来不论是先知本人和听先知说话的初代教会都没有这样子的预设和认知，从来在新约里面没有这样子的心态，但是 Gooden 似乎认为有，也是在新约里面有的现象，就是有这种可能会错误，大家也知道可能会错误的预言。好，这一段是到从206、207、208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207页的中间那段，我觉得还蛮重要，就是那边讲到说 Gooden 他自己的圣经论，圣经论是什么？就是他认为圣经是无误的，他也承认圣经是上帝透过人所发出的启示，所以中间有人的参与，但这并不表示有人的参与，圣经就有可能会错。这不是 Gooden 自己的圣经论。所以如果他有这样子的圣经论，那他为什么没有一致的把这个概念用在新约里面所叙述的先知们说的话上面？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人的参与有人的因素，上帝使用人不见得就表示人说的话就一定可能会发生错误。其实这就是你说到最后，其实这就是跟你的启示论是不是有一致的启示论有关系。如果先知真的是说上帝启示的话，那你要说他说的话是先知说的话，是 prophecy 又可能有错误，其实就已经跟你的启示论有自我矛盾。OK， 关于第一个论证，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OK， 第二个论证我们就继续看。第二个论证是关于，也是在使徒行传21章第4节，那里没有说这个是预言，但显然是以弗所的门徒们受到了启示。因为经文说，保罗在那里找到了门徒，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受感动，被圣灵感动，就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So Gooden 会说，哦，他们在这里说的预言，你看的确有发生错误，不是完全正确，因为保罗没有接受他们说的预言，所以这种预言不是使徒他们那种 divinely authoritative speech， 就是不会有错的启示，后来被记录下来成为我们的新约，听懂我意思吗？但是 Ferguson 在这里指出，好像我们讲讲到的时候，多两三年前讲使徒行传，讲这边有指出，是他们说错了预言了吗？还是他们没有正确的解释圣灵的感动？经文没有细节说明他们感动的内容，但是有说他们被圣灵感动，所以如果你要说他们是说预言，你可能会直接以为说他圣灵告诉他们说，要阻止保罗上耶路撒冷，但不见得是如此，因为你看经文，你仔细看，经文没有这么说 ，right？ So 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也应该是你读这个经文的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确实受了圣灵的感动， 也看到将来雅加布要看到的事情，就是保罗，也是保罗自己承认，一路上都承认，他知道要发生事情，就是他上耶路撒冷必定会有事，他会被抓起来 ，right？ 但是他决意，他也受到圣灵的感动，但是他所做出的解释是什么？就是他还，那我还是必须上耶路撒冷，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些门徒们，以弗所的门徒们，他们也受了圣灵的感动，同样的感动没有错，但是做出了错误的解释和应用，就是哦，如果这种事会发生，那么保罗就不应该上耶路撒冷。Okay. 那如果 Gudem 要说这个是可能会犯错的预言，就是把他们那其实他又犯了另外一个错误。Ferguson 在这里讲的有点 ，Ferguson 指出来的就是他犯的错误，就是如果你要说这是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他有可能会发生错误，而且的确发生错误，但却也是上帝所漠视的。其实他已经混淆了重要性和不重要性，和漠视和不是漠视之间已经有混淆了。Ferguson 在这边举出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教义，譬如说罗马书三章的教义，关于因信称义的教义是非常的重要，和一些其他我们都会说圣经中所讲的其实也许并不是那么重要，譬如说圣经中有一些问候的用词，你不会说因为有些经文相对来说比较所谓的不重要，就有可能会发生错误。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Right， 是我们可以承认它也许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你不会说因此它可能会发生错误。So， 论证二关于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第四节，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就是 Gooden 真的有点牵强。说这些门徒们说错了预言，是预言但仍然是说错了。 No， 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感动，只是对那个感动所要研发出来的延伸出来的应用做出了错误的应用， right， 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你应该怎么说？我们会说他们不是说错预言，他们就是根本没有说预言，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样就好了。所以第三点讲到这一点，其实就是延伸这个论证二。Gooden 他自己的解释在209页那中间那一段，你们看到他自己的解释，他是有两个 paragraph。Ferguson 说他只要讲第一段就够了。就说你只要讲出你们所得到的启示就好，但是再带上他们自己错误的解释，所以他们劝告保罗不要去。这个就是一个很合宜符合经文给我们的线索，上文下文所做出来应该合理和必要和充分的解释，但你不需要加第二段。第二段就是哦，所以呢，他们是发出了比较没有权威性，可能会发生错误的预言。对，所以 Ferguson 在这里所强调，如果你要说是预言，你就应该认知预言是来自上帝的启示，是先知的话语，要不然它就是假的，要不然就是真的，没有什么所谓的模棱的，真的是预言，但是有可能会发生错误，但是也不一定会发生错误。因为定义上，如果你要说这是来自上帝话语，就算是透过人的，来自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启示，那就不会有错。可能会发生错误的是人如何解释上帝的启示和上帝的预言和应用。就像保罗他没有接受，他并不否认那些门徒或者雅加布的确是说圣灵说的话， 但是他没有接受门徒们所做出的应用，就是叫他不要杀耶路撒冷。你注意，其实在21章后面，雅加布他本身没有叫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众人们听到雅加布讲的那个预言，圣灵如此说，然后他们 就叫保罗不要上去。Right? 所以你在此根本就不用有一种发明一种说法，就是哦，雅加布说他说的话有错误，可能有错。所以保罗认出来他讲的话是可能有错的，所以他没有听从。 No， 他讲的话没有错，只是保罗做出的结论和门徒们做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论证第四， OK， 有问题的都可以停下来，我们可以讨论。OK 吗？以琳姐 OK 吗？ 嗯，我就越听越模糊。那 Gruden 他是说有两种水平嘛，所以就是说跟有物跟没有物。那可是他又相信圣经无物。哦，然后 Ferguson 又去论证他的，哦，现在搅得有点一团乱。 没有啦，没有那么复杂。就是 简单讲就好。 没有，这问题就是 Gruden 他把它弄得很复杂，因为他想要说现在我们还是可以说先知的话语，但是又必须面对说，可是这些说先知话语人时常犯错，这怎么回事？所以他把它弄得很复杂，复杂到他。Ferguson 指出他都已经违背他自己的启示论了。其实这之所以复杂，是因为 Gruden 的论述根本就不一致。所以没有错，他自己都认为圣经无误，可是他要说圣经里面的领受上帝话语的人也可能会发出有可能发生错误的预言或先知的话语，反正就是很奇怪，就对，都是为了要说我们现在仍然可以说先知的话语，因为这个都是为了要维持先知讲话的恩赐仍然长存在现今教会的这个论点。所以 yeah， 如果你会觉得很混淆很奇怪，的确 没错，我觉得这个论述本身就是很多自我矛盾说不通的。OK， 论证第四就是讲到 Gruden 特别讲说雅加布的预言有错误，预言的本身有错误。使徒行传21章10到11节那里特别是有两个细节上的小错误，他会说如果你去看经文的话，保罗没有被捆绑，而且不是保罗从犹太人的手中交给外邦人，反而是你们还记得那个细节，的确是犹太人要抓保罗，但是罗马的百夫长去把他救了出来，否则众人就要把保罗给撕裂了。他去抓住这两个细节，然后说哦 Gruden 就说雅加布他在使徒行传21章10到11节那里圣灵如此说的那个预言有错误，因为细节上有错误。 OK，那 Gruden 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就算我们承认 OK 雅加布说错了，那这个就不是什么 minor 小问题了，因为他怎么说，他说圣灵说，在第11节到了我们这里就要拿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在撒加利亚那边，那时候保罗还没有上到耶路撒冷， 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这是亚加布说，圣灵说，圣灵如此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 OK， 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而且要把它交在外邦人手里。然后古典就说，哦，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就是我说的这个是预言，但是是有可能错误，也的确有错误的预言，因为这两个细节上面亚加布说的没有实现。所以其实 Gooden 如果要这么说，他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亚加布是不是假先知？可是他绝对不可能这么讲嘛，所以他就说亚加布是先知，也是说先知话语，可是是有可能犯错的先知。Anyway， So Ferguson 在此再次提到说，看来这不是初代教会的认知，也不是亚加布自己的先知，亚加布先知自己的认知就是，哎，我是先知，但是我是 I'm a fallible prophet， 我是有可能犯错的，所以你们听我的话，听听就好了，给你们做参考。这是上帝的话语，圣灵如此说，但是你们就参考一下。OK， 然后 Ferguson 他引用保罗他自己的话，他要我们注意保罗之后在使徒行传28章自己做的见证，他自己的用词，他说他被捆绑，被捆锁，他被交给，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教材里面我有特别讲出这几个字， OK，外邦人，或者他被交给他自己的话语是罗马人，这是保罗自己叙述在耶路撒冷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看来并没有抵触亚加布的预言，完全没有抵触，而且是用同样的用词，所以 Gooden说保罗没有被捆绑，可是保罗自己说他自己被捆绑捆锁。Gooden 说他没有被交给外邦人，是罗马人解救了，但是保罗自己说他被交给罗马人。所以我们先退后一步，先往就是大的视野，其实我们都可以认知亚加布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不管你不是挑某一个细节来看他的预言到底对还错，他讲的是一个，他这个是整体笼统会发生在使徒保罗身上的事情，在保罗自己的认知里面，他的确被捆绑，他的确被交在犹太人，把他交在罗马人的手里面，一点都没有错。然后 Gooden 呢认为说，这次讲英文的翻译可能跟我们比较没有关系， Gooden 他会为了要佐证他的说法，他会说他在那个使徒行传28章第17节那边应该翻译成为，我再把他想要的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与其翻译成被捆绑或被捆锁，他应该翻译 Gooden 认为那句话应该翻译成，他是从耶路撒冷就做囚犯，出了耶路撒冷才交给罗马人的人的囚犯，他不愿意用被捆绑或被捆锁，但是希腊的字和保罗自己用，他的确就是说被捆锁或被捆绑，那被捆绑你的确可以说翻译成是 prisoner 英文或者囚犯，但是直接的意思就是我是被捆绑的，但是你看得出来那个 Gooden 为了要说保罗没有被捆绑，所以他说那个被捆绑的字应该翻译成另外一个更间接的意思，就是囚犯，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在这里， 所以你读中文的时候也许看不出来那个 Ferguson 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你一旦理解 Gooden， 你就会觉得、啊、这不是好的神学，这也不是好的解经，是因为你已经有预先预设一个立场，然后在我会说在扭曲那个经文的意思或保罗自己说话的意思。 OK， 关于这一点就是211页之下212页那里，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关于被捆绑囚犯保罗自己如何重复使用雅加布的用词来形容他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换句话说， Ferguson 指出在保罗的认知之中雅加布的预言没有错，但是众人对雅加布预言所延伸出来的应用和建议是错误的，他没有接受，就这样子。在212页有一个有一个翻译上的错误，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说雅加布的预言不是说犯了两个这个细节上或那个细节上错误，没有错误，他讲的预言是整个事情的过程，用这种比喻或预言或者 parable 或者行动表演的方式来呈现将要圣灵说将要发生在使徒保罗身上的事，没有错误。所以他不那个他不是讲说好像在这个时候就一定有这个预言或那个细节一定会发生在上面。So 那个翻译的错误是在第中文本里面212页的那一大段的靠近最后几句话，不可避免的，从那里开始。中文翻译是其应验，就是说预言的应验实现，可能会含有一些和预言的细节不符合，但是在本质上含义一致的部分。 Ferguson 没有讲说与预言的细节不符合，那个你们的教材里面有原文，如果你看英文直接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没有这个预言本身就是很 general 的那个话不见得会包含所有发生的细节，不是不符合，可能会没有包含所有的细节，但是整体或本质的含义上是没有差别，没有错的。对，所以原文应该翻译说现实的实践不可避免的会包含一些与预言中包含一些预言中没有不是与其相抵触的或不符合，是预言中没有但是却与其相符合的细节，还是这样。OK， 关于这一段论证四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秀燕姐 OK 吗？ OK， 我可以，只是我的脚不太舒服，动一下。 怡心 OK 吗？这样有帮助吗？还是读中文是可以读懂？因为我觉得我们当初选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就是翻译上会造成理解上其实有蛮多我会说阻碍的地方，如果只看中文翻译。 OK， 最后在这一段落里面 Ferguson 说 Gooden 的动机是有可称赞的，可 laudable， 可称道的。有什么可称道？因为他可能是想要就是融合，譬如说我们的立场可能会称为就是说这灵恩现象终止吧，你就简单这么说，和灵恩现象仍然持续这两种见解之间的差异。Okay. 也许 这个是 motivation， 他的动机就是我们在检视一个人的神学的时候，甚至如果你要批判一个人的神学的时候，我们总是不应该忘记他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你可以说所有的动机都是好的，如果不是好的，没有人会要做这个或做那个，就连异端的动机也是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Gooden 的动机是可称道的，我们可以赞许他的动机。他想要提供一个中间的道路 ，via media。OK，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就是中文翻译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弗雷森在这边提到一点，也是跟我们很有关系，就是我们和灵恩派。我预设我们不是灵恩派 ，OK？ 我们和灵恩派有共同点，我们也会有感动，圣灵会感动我们。这边他用的字眼是，我们也会有感觉、印象、确信、催促、拦阻、冲动、有负担、有决心等等。如果你没有，你就不是基督徒，你就不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可喜悦旨意的人，你就没有圣灵嘛 ，Right？OK？这个我们都可以承认，但是要说这个就是你会说预言，这个是我们不会说的。但是如果我要说，如果我问你们，其实前几天有一位我们很多年没有见面的，有一位所谓的老师来我们家吃饭。如果你要说，就是你要他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你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灵恩的基督徒。所以你们的牧师是可以在家里坐下来和灵恩派的信徒一起吃饭的。我们也会说我们会什么，我们主的羊听到主的声音，但我们会怎么说？我们是在深夜之中忽然听到有一个声音对我说话吗？或许是以这个人主观的，我们很难讲，但是你一定是什么分辨，什么分辨那个灵怎么分辨？从主来的必定说主的话，而主的话不会互相抵触。而如果上帝定义在这末世的时候将他的启示终结在他儿子身上，那么约翰欧文会说，如果你听到的话有别于主的话，主的话在哪里？已经完全圣经里面，那就是出于邪灵。如果是一致的，那就 OK， 那顶多就是多余的。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我们的感动，我们的理解，我们甚至主爱一定是符合圣经，然后再经过什么圣灵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实行属灵分辨能力。这我们的教会时常会讲，你不要去，我们也许会说你不要去寻求那种感觉，那种感动或什么，但是你要使用什么？你的属灵分辨能力，因为神有赐给你圣灵，因为你是有那能力可分辨的。 So use it， 凭着他的话语再分辨，然后再去做，采取行动。啊，也我们也会说，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做错事，有的时候到最后会说哦，也许那不是，但我们不会说那是我说错预言，或者上帝给我错误的意，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是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都可以承认我们有圣灵的感动，我们有圣灵的激动，我们不抹灭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不必要采取 Gooden 的这种两种预言或两种等次预言的立场，完全不需要。 你要维持这种立场，你可能解决了一个你以为解决的问题，但是你会为自己带来更多的问题，甚至会抵触那个启示的无误。 OK， 好，我们最后一段，其实这个持续的立场，这是我们持续的立场。这一段其实是要接下来讨论另外一段很长的，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讨，我们下次再讨论。另外一段很长，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认为这样子的灵恩持续在教会之中？Ferguson 指出来，这种灵恩就连在初代教会本来都不常见，所以你才会看到他们在经文中出现的时候是。其实是很不寻常的，然后你也就连在经文之中你都可以大约看到那个过了初代教会之后就停止了，所以之后的书信几乎没有提到什么，你要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讲方言，说预言，行神迹奇事， no， 无论得时都不得时，勿要什么传道， right？所以那 focus 是在 word 讲上帝的话语，基督的道上面，不是神迹奇事。所以这些现象也在教会的主流生命之中所都渐渐的消失了，减少，尤其在初代教会之后。那你可以解释说，因为初代教会之后，教会越来越知识化。在知识化的压力之下，就抹灭了这些非正常的现象。必须要建立制度嘛，你就不能有这些东西，或者是理性主义，高举，所以涂抹了非自然的现象，涂抹了圣灵的感动。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使徒之后初代教会似乎有的一些神迹奇事。他指出来，就算有之前好像有第三世纪有一个主教还是什么，好像有很多人说他可以叫石头站起飞起来或什么，但这些事情其实你仔细去看那些文献，都是在他死后一个世纪之后人所写的。所以我们是否应该合理的带着怀疑的眼光看，还是哦，你们只是理性主义做大？在过去一个世纪，灵恩的现象兴起，是否就这样就佐证，就证明灵恩是持续的 ？OK， 尤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他活生生的经历。我用方言讲道，我到了一个地方去传道，我从来不会用那个地方的话，我用那个地方的话讲道。我有异象。神给我看到一件事情，晚上的时候主就是对我说话，我做了一个梦，我在镜子中看到什么。有这样子的经历的人，你很难跟他讲说那不是灵恩，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他 有所经历的，而且也确实没有经文明文说明这些灵恩会终止。但这对我们来说的话，如果我们的启示论是按照我们的任性标准，是经文所讲的一切和经文所做出，从经文所延伸出来合理和必要的结论，那么第二点对我们来说，当然之后 Ferguson 接下来会解释，并不是一个哦，经文没有明文说所以就可以，这是很奇怪的一个论述。然后有人会说，如果你要说灵恩终止，似乎将基督再来之前的救赎历史又把它分割为二，就是有灵恩的时代和没有灵恩的时代。但是经文不是说我们现在都是已经处在末世是一个时代吗？那你又怎么说呢？这个是也许要解释的。然后最后一点是哥林多前书13章10节说，那个在完全以前，在完全未到以前，那个灵恩，特别是说先知话语并没有停止，是到完全以后 才这完全是指什么。所以 Ferguson 在这里的观点在下一段里面其实对我个人有一些新的光照，我不太确定我完全接受他的说法，但是下次我们可以看这个完全到底是指什么，是指经典的完全了吗，或成全了吗，或完成了吗，还是指基督，一定是指基督再来。那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历史上我们都太不历史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历史是怎么样，就是1900多年以来的主流就是这些灵恩的现象是终止了。但如今如果你要坚持这样的看法，至少在台湾，福克森也指出其实在世界上可能就整个基督教教会的状态看来，其实如果你说这些灵恩终止就是 you are reactionary， 你是反动的，你是抹灭圣灵的感动， 你甚至是站在少数的那一方。那我们今天留下的问题是这样子吗？下次我们会再继续看 Ferguson 会继续的讨论。 OK， 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仁德还好吗？ 我发现我根本不懂圣经。 对，这个预设是你要其实对经文有一些熟悉度， right？ 然后你再看这些这个神学家他是如何按照经文，然后他们有对经文解释不同的见解。Yeah， it's okay， 我觉得也好，就是会让你觉得自己不熟悉圣经，以至于要你更激动你去读圣经的，都是好事。 我觉得像文言文。 我也没错，就是我鼓励你，就是的确这些尤其像神学上的东西，有些我也是鼓励，在其实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这一段，因为就是没有教导也没有学习，所以你等于是在学，我们用的是同样的智慧，可是其实我们在说一个新的语言，是要有一段时间学习，但是如果你有耐心的话，就像你听惯了你就听懂了，对，会自然而然发生，但是你需要有一点耐心，要持续。嗯， 好的。 OK， 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或想法？ 嗯 ，Ferguson 会这么的重视 Gruden 的语言，是因为他真的影响了很多现在改革宗教的浸信派教会吗？或者 不只是浸信派教会，就是他是其实现在。好像已经成为主流的论述的一个很主要的就是论点，它提供一个很重要的论点的基础。对， 而大部分教会是接受的， 你不觉得吗？就算他们不知道 Gruden 的这个人是谁，甚至没有读过 Gruden 的书，可是他们的立场跟 Gruden 几乎是一样的嘛。 我觉得一般教会根本也不会去教这个东西，那就是接受。 对啊，那你要说，我就很理所当然的觉得，我们现在仍然说方言，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当先知，上帝如今仍然直接对教会有新的启示，圣经是基本功啦，基本盘，但是你要追求 higher 更高的启示，更高的感动等等这一类的。Gruden 也许不会这么偏激到这一点。但是他的这样子的论述，为什么 Ferguson 在这里处理？因为他很受欢迎，他的影响力也很大，而且他也为了更偏激的论述提供一个 theoretical 论述上面的基础。嗯， yeah。但是我们其实都可以从所谓的教会的生命中生活中看得出来，这样子的理解如果你持续的延伸下去，那个后果是很可悲的。一天到晚要讲先知话语讲方言的教会，基本上是已经没有在讲圣经了，已经没有道了， right？ 嗯， 后果会是什么？ OK， 好，我们谁带我们作为结束祷告？ 好，我来。亲爱的上帝，你留给我们的话语是如此的丰富，是至于我们的生命与金钱是完备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喜欢听的不是你话语的规范，你话语里面的训斥，你话语里面教导我们该怎么活，而是从当中生出很多让自己觉得有无比的荣耀感，有无比的力量，不是你来自的东西。主啊，我们这小众愿意真的是活在你话语的规范之下，但我们也真的理解大部分的教会这已经是被抛弃的一件事情，或者是根本没有能力一起去遵照你旨意做的事，就求你怜悯，求你帮助我们坚定，也帮助我们真的有能力能够影响其他的基督徒，也许能够把你至于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能够看得更清楚。还是感谢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学习，也许不好吃，但我们真的都该脱离那还在吃零奶必须要吃粮食，我们真的要进入到可以吃粮食的时候，就求你继续帮助我们。为着明天牧师的讲道，求讲传讲的恩典，也求倾听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前面的脚步。孩子感恩祷告奉耶稣的 阿们。 OK， yeah， 也为仁德还有佩娟他们祷告，他们明天要加入会员。 OK， 晚安，明天见，拜拜。 拜拜。